好啦，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咁咧就係 Alex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咁啊，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可以，呢啲係發酵桶嚟嘅，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咁而家釀嘅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啤酒花味比較濃，啤酒苦啲嘅。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啤酒，好 basic 嘅啤酒，佢就係、是。比較 淡口啲， 淡口啲咯，係啦。呢個叫 Rich Ale， 麥啤， 麥啤係小麥啤啦。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同埋佢 creamy 啲咯，我講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 好啦，呢兩桶有公仔頭嘅咩料嚟咧？ 啊，呢兩桶就犀利啦！呢兩桶就係專為聖誕而嘅啤酒，係放呢個新年嘅。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 暫時唔得住。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味。佢係專好啱放新年嘅，好啱新年人嘅啤酒嚟嘅。 好啦，大家密切留意啦。新年之前咧，我哋就會釀好之後咧，就會公開發售噶啦，通知大家點樣可以買得到嘅。記住試下我哋城寨第一次揾阿 Angus 製作嘅啤酒。嗱，咁最後一節咧，其實就最主要想講下咧，就係呢個元旦遊行嘅。係。咁咧就因為嚟緊呢個星期三啦，咁啊聖誕節警察咁癲咧。我相信有些市民都會驚的，我真係。但係呢個是批准了的 未知未知。嗱，通常就喺呢個遊行之前嘅兩日左右咧先批嘅，好遲先批嘅。所以大家留意咧，喺下個禮拜一啦，30號左右啦，咁我諗就會即係知道批唔批出呢個不反對通知書㗎啦。 咁就我覺得今次遊行嘅好清楚咧，我覺得當然除咗咩五大訴求啊等等呢啲嘢之外咧，我覺得一定要 focus 喺呢個警暴嗰度，警察嘅暴力呢度，因為我覺得呢個第一就能夠集結到最多香港人嘅一個問題嚟嘅，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人道嘅災難。咁亦都係咧，我相信係要俾國際媒體咧更加知道咧，我哋對呢個追究警暴呢樣嘢咧係唔會放棄。咁所以除咗喺國際遊說之外，亦都係要借元旦遊行呢個機會咧，去再一次話俾國際社會聽咧，我哋係要即係、就是、要去幫香港人去阻止呢個人道嘅災難。因為呢個已經係持續半年啦，其實。我覺得好多人係已經會被情緒困擾，有好多本身即係、就是、有心理或者情緒問題嘅人，已經係有後遺症出現嘅啦。唔好話嗰啲中咗催淚煙啊！被藍色水射過等等，而家已經知道咧係有毒嘅成分嘅嚟㗎啦，已經係，同埋殘留空氣裏邊嘅時間係相當之長嘅。咁而呢個政府係一心一意就係白色恐怖去對付嗰啲示威者嘅啫，而家對付老師啊，對付醫護啊， 鐵定心腸 係啦，唔會再係 protect 香港人嘅，包括運輸交通嘅亦都唔會確保香港嘅運輸正常嘅。你見到個紅磡隧道封閉到區選之後呢、這個咁撲街嘅行為都做得出，咁啊。機電處裏邊咧就應該係負責交通燈嘅。 交通燈 啊，有個我哋聽眾話：，誒唔好再鬧嗰啲運輸處嘅 E.O. 啦，咁樣唔係佢哋負責嘅。咁我諗下係咪機電處咧？係、嘛？如果錯嘅就唔該糾正我啦。機電處都係陳帆嘅喎，以前係機電處長嚟嘅。 以前係啊係啊，不過最近係冚咗陳帆一巴，因為正式確認咗早前咧個東鐵出軌就係唔係因為 冚咗兩巴 啊？兩巴添啊！ 因為嗰個外交部派去聯合國嗰個女機電處嗰個嘅。 哦，係。 是 陳帆的侄女， 是陳帆的侄女，而當時陳帆做緊機電處長嗰陣時咧，就俾咗個獎佢自己侄女，冇 declare 是咩？哦咁樣、 啊。如果有 declare， 仲唔死出嚟講咩？ 18萬公務員團隊揀五個 quota 去聯合國，就咁啱揀到你陳帆個侄女。 當年機電處又揀呢個傑出嘅唔知咩獎，又揀到佢個侄女喎。 係咩？ 係啊， 真係大佬呢啲唔係人事，我唔信啊。 當時陳帆 係 做緊機電處處長嘅喎。啊，點解咁死出嚟講啊？我覺得大佬混騰到咧。簡直即係唔要面，我話俾你聽，以前英治時代你做公務員 要避啊嘛。 喂，大佬啊，當時啊，我唔記得咗邊個，曾蔭權定乜鬼嘢，用財政司司長嘅信件啊，幫自己個仔唔知寫封信俾瑪麗醫院，講唔知 Houseman 定唔知乜鬼嘢，都俾人鬧到撲街嘅已經係。喂，大佬，你諗下而家呢啲人 要避開瓜田李下， 佢唔答就算數啦，你明唔明啊？ 唔去聯合國唔會死噶，你而家傳咗出嚟咁樣，仲令到你嘅 CV 受影響啊！ 呢五條蛋散就同澳門嗰兩個小學雞係一模一樣嘅，就背定曬啲稿。好多謝國家，而家可以俾個機會我哋聯合國實習，實咩習啊？你睇下何志平，何志平夠喺聯合國。下面發表演說添啦， 係喎，好勁喎，當年 就同聯大嘅主席拍曬膊頭咯，因為呢個加迪奧介紹同呢個塞爾維亞外長 耶利米奇拍晒膊头啦，系嘛？而家坐喺边啊？喺紐約聯邦監獄啊！ 過咗兩個聖誕啊，喺監獄裏邊、啊。 大佬，你入去聯合國，跟住咪做埋大陸嘅針咯， 嗯、 就係、是、咁簡單。恭喜你啦！咁後生就做呢啲咁嘅嘢，將來國家有需要你，就會喺嗰個 file 揾翻你出嚟，國產零零七咁咯。 即係日後要還你就知死啊！你啊， 坦白講啦、啊，第一就係呢啲叫做咩咧？攞嚟俾你哋做啲整色整水嘅嘢，就唔好話國家唔睇你台戲啦。而家就推薦香港嘅人才去呢個聯合國。大佬去埋嗰啲咁樣嘅做嗰啲咁嘅蛋散組織嗰度實習， 冇好介 紹。大佬聯合國就係世界知名嘅腐敗組織之一嚟嘅，你睇何志平案你就知噶啦。大佬腐敗到咁嘅地步嘅，可以係呢、這個聯大主席嚟嘅耶利米奇係，仲、有嗰啲嘅喺聯合國裏邊喺個地點裏邊進行賄行賄詐得總統㗎。 睇翻嗰個地點， 喺個地點裏邊行賄詐得總統嘅，咁啊，所以我就話呢啲。跟住原來發覺係陳凡嘅侄女，然後跟住再發覺之前喺機電處俾個獎， 又俾個獎佢， 撲你個街！呢啲咁嘅嘢一定冇啦。如果佢有申報一個新聞稿嗰度講曬啦，已經係係咪？佢而家機電處嘅回應只係話冇參與啫嘛。你明唔明啊？同警方嘅星四點鐘記者會一樣， 即 係 幫遊自我，而家仲挖多啲衰嘢出嚟，你話死唔死？ 即係你見到呢啲 搞差咗 陳凡呢啲已經係坦白講，就算你話佢狗官都侮辱咗啲狗狗都係好忠誠嘅，狗係有智慧嘅。大家唔好侮辱啲狗，警察都唔係狗嚟嘅。其實我覺得唔好侮辱啲狗，係嘛？呢、這個陳凡連狗官都唔係，我覺得係一啲基本上係專業職系裏邊嘅，停留喺個專業職系部門咁多年嘅，即係垃圾啦，係嘛？嗰啲陳國基而家特首辦主任又係，即係專係提拔呢啲。點解？因為 A.O. 就信唔過，所以揾下邊。再下一級的專業職系， 不專就唯有揀紅。 是啦，因為這些呢就你叫他東就東西就西的了，即是不帶個腦翻工的，個屁股決定腦袋的人。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出現了這些醜聞。好啦，但講回這個元旦遊行，我覺得人數是重要的。 好意思，好像10月8號那次那樣。 現在香港人的心態，千萬不要再說我這樣做有沒有用，這樣做有沒有用，大家都告訴你有用還是沒有用。當初五年前提出呢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兩年之後都上唔到立法議程，大家都知道搞唔掂，係嘛？冇人會估到而家會過到嘅。其實香港人喺國際受到關注持續半年，《紐約時報》、南華呢個《華盛頓郵報》係為香港警報進行一個咁詳細嘅調查，呢、這個亦都係大家估計唔到嘅。 所以要繼續煲住呢條國際戰線啦，係世界上面你問一問你自己嘅親戚朋友喺外國住嘅，問一問佢2019年過咗半年有邊啲地方係上到去國際新聞而經常係受到關注，佢會話俾你聽係香港。 嗱，呢個亦都係咧，我哋香港人對自己嘅抗爭咧，要有一個認識嘅高度，唔好淨係擺喺街頭嘅衝突。香港而家嘅係全球對中共嘅崛起、一國、一帶一路嘅模式。是一個反彈來的，而這個反彈已經是等同於對俄羅斯的反彈一樣，即是普京的地緣政治的擴張，平吞克里米亞等等，現在就輪到中共了。好了，中共就包括什麼呢？收買啊，干預人家的選舉啊，入侵人家的媒體啊，收買當地的傳媒， 輸出鋭勢力， 影響這個當地的學術研究啊，智庫組織，這些澳洲加拿大全部發生過了，已經是有了輸添的。其實我叫大家看那本 Silent Invasion， 就是澳洲一個很清楚的 case studies， 溫哥華、多倫多也是。好了，現在全世界都感覺得到的時候，所以香港人是站在那個跟獨裁抗爭的最前線 front line， 這個是會令到我們一個一動受到國際關注的原因，不是說因為我們的文宣好，不是，那個是輔助性質，最主要就是在個國際政治的大局裡面，我哋企喺個風浪尖嗰度，其實。而點解中共一個咁暴力嘅政權唔敢用更暴力嘅方法對付香港人，亦都係因為我哋企喺風浪尖。佢唔係驚我哋，佢係驚我哋後邊嘅西方嘅國家。所以解放軍係唔會出，就係咁嘅原因。所以如果我哋能夠一路持續地去，係冇 end game 嘅。我成日都話，當你開始打大佬咧，就冇 end game 嘅。不打大佬有 end game 的，你打董建華咧有 end game 嘅，董建華落台換個第二個人上去等等。但係呢、這個我哋冇得翻轉頭㗎啦，我覺得已經，因為已經行到呢一步啦嘛。 亦都好多手足委託我哋要繼續行落去。 係啦，犧牲咗咁多人喺荔枝角拘留所過聖誕、過元旦，可能甚至農曆新年。 所以冇得翻轉頭。 我哋仲有朋友去探佢哋，佢就話即係裏邊而家坐緊嘅手足都希望我哋唔好隨便去送頭。不過如果係要繼續衝嘅話咧，就要更加有完備嘅計劃。而嚟緊嘅元旦大遊行咧，就係、除咗沖沖子咧，就係、和李飛一個最好嘅參與啦。咁樣係比起啊，你話由呢個星期一由23號開始話捉咗340多人嚇，咁、但係元旦大遊行只要係有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話咧，就係、另外一個我哋又再大規模上街動員嘅機會嚟咯。 因為我哋要好多時候，我哋有一種睇法，覺得國際政治嘅嘢好大，我哋影響唔到。但係其實大嘅政治，跟我哋日常嘅生活係有個關係喺度。我哋嘅每一個人嘅 individual 嘅行為加埋一齊就可以去造成某一啲改變。點解邱騰華咁驚黃色經濟圈？點解口珠不伐？點解 B 隊又出現 十幾篇文章啊？個個都出聲鬧你啊！證明我哋捉到個痛處啦。 好啦，即係話懲罰是用消費行為去懲罰。我想再駁斥嗰啲人話我哋咩抵觸呢個咩民主自由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我想問一下消費者運動點會抵觸民主自由啊？我而家唔中意血汗工廠，我唔買 Nike。八十年代試過啦， 喺度揾啲藉口。 八十年代咪試過咯， 係啊， 係咪？喂，如果我消費，我喺黃店裏邊，我得到滿足感，點解啊？因為我見到連農場，我好開心。而嗰個食肆裏邊有連農場喺度，或者擺咗個連珠喺度，我好開心。我嘅滿足感，我俾咗嗰30蚊食早餐之餘，我另外有多咗70蚊嘅滿足感。咁我點解唔幫襯佢啊？因為我覺得我同龍門冰室志同道合咯。 猛咁鬧我係黃色經濟圈冇用，咁咪冇用咯。你 冇用關你咩事啫？ 但係證明就係正正有用，你先咁慾緊。 我想問下， 話俾佢聽冇用， 施永青好，邱騰華好。如果你覺得冇用嘅，關你乜嘢事啫？ 有我哋去做咯。 你咪繼續去幫襯微信。 你個好開心添啊，係咪嘛？ 係咯，你咪繼續 邊嘴笑啊嘛，係咪啊？ 去幫中文賣廣告咯。 個運動咪可以慢慢停落嚟咯？唔係啊，佢嘅行為話俾我哋知，當佢哋鬧嗰陣時咧，就證明正正係證明我哋做啱。 即係話，當林鄭月娥一日發兩次新聞稿去批評《華盛頓郵報》同埋宗教領袖出聲嘅話咧，即係話我哋做啱咗。 無私顯見 嗰樣嘢就係撳到佢要害。所以黃色經濟圈一樣，我覺得大把嘢可以做，係咪？由零售開始點樣去諗個供應鏈？由個供應鏈即係話你唔係淨係嗰個門市，你仲要諗埋供貨點樣可以做到 China Free。韓國豬肉嚟啦，美國豬肉嚟啦，美國豬肉嚟，美國領事都話確保個價錢係會平。係啊，美國豬肉嚟嘅。咁點解我哋唔做美國豬肉嘅代理咧？ 係咯， 一定會有人可以做到嘅喎。我覺得韓國豬肉嘅代理咧，韓牛就阿蕭生做先啦。 哇，仲勁喎！ 韓豬得㗎， 黃色經濟已經擴咗國際化添啊，大佬。 喂，好簡單啫。你如果係好多呢啲外國進口嘅代理，係唔需要經過，一定要經過五豐行㗎嘛？係咪香港人擺脱大陸嘅依賴，第一件事就要擺脱五豐行？你問我，茶餐廳亦都係一樣。我要標榜咩啊？我係用日本嘅雞蛋、泰國嘅雞蛋添啊！我話俾你聽啦，如果你黃店寫到明，我唔用大陸雞蛋，仲好生意啊！點解啊？因為大陸雞蛋冇蛋味啊嘛。大家都知道嘛，係平啊。但你問我 charge 你一個 premium， 個 premium 係我比藍店係貴10蚊都好啦。但係我確保我用嘅係韓國低臘嘅午餐肉， 係 health food 嚟嘅。 我係用緊日本或者泰國嘅雞蛋。如果唔係，點會而家連百佳都賣日本雞蛋啦、啊，以前淨係得 有需求啊嘛，係 以前淨係得一田。 我晨早嘅阿媽唔好買大陸雞蛋噶啦，係 咪咯？ 即係或者叫屋企人、叫親人、叫朋友睇清楚啊！蘋果好、生果好、雞蛋好、肉類好。 就算外國嘅香港人，我話俾你聽啦，點樣將呢個黃色經濟圈擴大咧？好簡單，德國好多企業同中國做生意嘅，所以德國總理默克爾咧對香港問題咧係好少發言， 遠嘅 唔出聲。好啦。你要德國企業，你話要斬斷同佢做生意，軟磨制裁你冇用嘅，因為佢個利益好大。但係第一，我哋要去多啲去支持嗰啲同中國冇做生意嘅企業。第二係咩呢？去鼓勵呢啲企業本身係，如果啊，我唔知啦。譬如某啲嘅啤酒廠，你知嘅，其實已經係俾大陸嘅啤酒廠收購咗，好多國際品牌。但係有好多係仍然冇被收購嘅，就鼓勵大家去幫襯嗰啲，去幫襯嗰啲。好簡單，汽水咁樣。如果太古係擁住國泰嘅，而太古亦都係生產可口可樂嘅代理嚟嘅，我點解要飲 Coca-Cola 啫？點解我唔飲百事可樂？ 係咯，有得揀啊嘛，係 有得 choice 嘅噃。咁你話 呢個咪違反呢個自由經濟？對唔住，我唔認同太古汽水廠嘅價值觀。我飲百事可樂，我更開心，係咪？除非百事俾大陸佬買咗啦，我唔知啦。你知唔知而家個聖誕卡嗰間 Tesco 啊？即係上海青浦監獄。 哦，係啊，係啊。 有張 message 嗰個聖誕卡咧，個英國女仔 寄咗出去嚇。 嗰間 Tesco 其實係俾大陸收購咗。 哦。 所以佢絕對有可能係向呢啲勞改中心同埋監獄買產品。係 啦，所以中共領導人否認都否認唔到㗎啦，係。 係絕對有可能嘅，因為 Tesco 後邊係大陸嘅公司嚟嘅，係。好啦，好多呢啲外國嘅企業，我哋香港人可以做到咩咧？就係鼓勵佢哋。其他冇同中國做生意或者冇中資股份嘅公司，去同香港人進口香港嚟，即係供貨俾香港。同時亦都要求嗰啲同中國有生意往來嘅公司要有一個 code of practice， 調整佢哋嘅行為。 嗱，我唔係話要抵制你，你西門子啊，其他嗰啲係嘛？好多電器公司都嚟香港賣嘅，都係。我就要你有一個 code of practice。呢個 code of practice 包括係啲乜嘢咧？就係、是。要求你的生意伙伴要第一尊重勞工權益，第二要有這個的環保意識，是這些很正常啊，universal，地球的核心價值觀來的。我不是跟你說香港問題， 普世價值， 是說普世價值的東西，是不是？不要用囚犯做的東西，拍攝也好，零件也好，什麼都好， 如果有的就不會今次那個美國小女會買到張是外國被困在大陸的囚牢裏面寫的那張聖誕卡。 那你即是說如果即是英國消費者就要做事，如果 Tesco 這間公司是幫襯緊監獄生產的東西的時候，聖誕卡你要 Tesco 清楚交代，除了聖誕卡之外，還有什麼產品是來自中國的勞改所和這個新疆的維吾爾族的這個職業訓練中心呢？是不是？喂，這個等於以前制裁 Nike 在印尼做血汗工廠是一模一樣的，其實是。或者制裁那些化妝品所謂違反 Animals Right， 即是用 怎樣用兔仔 來 去 測試， 去測試那些化妝品的敏感度啊，那些東西很多都停了不用了，這個不是一模一樣，是不是？只不過我們現在將全球最大的民主威脅的國家要求外國的企業在跟他做生意的時候，是要有這個所謂人道的 concern 在這裡的，即等於你那些化妝品的跨國企業，即不要用真的動物毛，不可以蚊毛那麼殘忍，不可以用動物的兔仔，用兔仔眼來做這個化妝品的化驗，一模一樣而已，何來有違反到這個民主自由市場的價值呢？那你的 corporate image 是好的，我消費你的時候，我覺得有個滿足感， 我多了一個考慮的因素嘛，是。 是啊，譬如很簡單，為什麼我們買一些環保的有機蔬菜，我願意給多一點錢，就算買香港種出來的米，我願意給多一點錢。 本地米。 是啊，或者我買台灣米，我給貴一點，我都不買這個大陸米，因為我對台灣米消費的時候，我有個滿足感，是不是？我覺得我應該支持台灣，有什麼問題呢？是不是？多一些支持台灣的產品來香港。這個亦都是我們需要做的事。 那些打擊黃色經濟圈寫親的文字就說，因為如果是這樣呢，品質差一點都因為是在黃色經濟圈之內，那你就作為消費者蝕了底咯，這樣不是這樣啊，現在反轉了， 我蝕底關你什麼事？ 是啦，第二就是我們不是說這件事啦，我們自己都強調，就算即使你是黃色經濟圈，那個品質的基本的水平都應該是要有的，但問題是你是買到一些的滿足感在藍色經濟圈裡面沒有的嘛，是。 好簡單啫，黃色經濟圈，你以為黃就一定掂咩？係 啊， 最終都係有競爭噶嘛。 係啊， 係嘛？冇人拿住支槍指住你，一定要龍門 多過黃色經濟圈大到一定程度嘅話係，同埋係最緊要係我係適應到邊咧？藍色經濟圈我哋唔幫襯嗰啲， 當然一定會有混水摸魚，一定會有藍底變黃，一定會係為咗生意知道而家呢條水先掂。冒充呢、這個。黃絲都有的，我覺得，但係記住，我覺得那些只不過是即係、就是、一個旁枝末節啫。我覺得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銀包和理念結合。銀包和理念結合，點解我寧願貴啲，我都要買 Make in Japan 的產品？因為我相信日本人做嘢是有良心的。點解我要買台灣的茶葉呢？因為我知道台灣的茶葉不是因為佢製茶技術好啲。而是他們對農藥的控制沒有大陸那麼瘋的，即是用農藥的情況， 大陸是什麼？是很多農藥， 不是，所以就算深圳的茶葉多便宜都好，我都不會買，就是這個原因，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用了多少農藥，他說沒有也好，他說那塊田是有機的，他旁邊那裡呢， 係咪？就好似中山嗰啲差佬退休最中意喺嗰度買嗰啲別墅一樣，地下水全部污染曬嘅，咁就恭喜你咯！喺大灣區退休，係咪平平都唔會？所以我話黃色經濟圈慢慢慢慢係咩咧？要回復翻香港一個國際城市嘅生活，唔好要令到香港人相信唔可以淨係價錢決定一切，係咪？嗱，你好簡單，我記得以前自從北海道咩3.0牛奶啊， 我係啊。牛乳， 牛乳嚟咗香港之後，好多茶餐廳都標榜， 係啊，就係用嗰只 北海道3.0牛乳噶。係 啊， 點解啫？因為嗰只係優質產品啊嘛，係嘛？如果你個黃色經濟圈係慢慢慢慢，喂，我哋以為我哋衣食住行靠大陸，梗係唔係啦？ 大陸都向美國買大豆，你就知道， 梗係唔係啦？ 認識下嗰個現實。 我上去睇個幫我釀啤酒嗰個朋友，我話啲麥喺邊度嚟啊？佢話大陸嗰啲唔得㗎，一定。佢話喺德國訂翻嚟，嗰啲釀啤酒嗰啲麥同埋啤酒花嗰啲，佢話大陸嗰啲唔掂嘅咁。根本上大家都知道嘅，大陸嘢就係將貨就價。佢賣俾你嗰樣嘢係平，但係咧好快就壞。成龍都知啦，會爆炸噶嘛，電視機會爆炸噶嘛。最慘咩？試過一次喺希臘發生嘅中國製嘅震盪器漏電啊！ 哇！呢啲好最慘嘅死法喎， 諗起真係痛苦啊！ 有冇死到？ 唔知啊，真係可能特別興奮啊，真 係啫，馬上封啫， 咁啊，呢個亦都係大家未來一年咧，我覺得咧要做好呢樣嘢。呢個係我哋每一個人 aggregate 嘅行為，而可以帶嚟嘅一個 tipping point 嚟嘅，係可以帶嚟嘅改變嚟嘅。好多人特登去打擊我哋嘅行為，最好就係你乜都唔好變。 嗯， 點解咧？就因為咁樣嘅話，佢個利益秩序先至可以。正常嘛，好簡單話俾你聽啊 ！Tipping point 係咩咧？越嚟越多藍絲嘅酒樓執笠，張宇仁仲做唔做得到立法會嘅飲食界嘅代表啊？ 佢嗰啲 佢啲選民都破產啊，大佬都破產啊！啲選民都係嘛？如果香港幾大保險公司聯手，陳建波仲可唔可以做到啊？陳建波嘅立橋保險個老細就係許氏找換店啊，大佬啊！你嗰啲 AIA 保誠啊，嗰啲點解唔自己派人出嚟選啊？點解要俾條咁嘅蛋散大陸佬嘅出事代表啊？ 我今日晏晝去完石門啊，嗰度食個 TG 啊，嗰度好多黃店啊，哇，多到離奇啊！ 唔係，琴日有個演唱會喺度， 就喺嗰度飲完啤酒，再喺嗰度食面，再食飯都得啊！全部都黃店嚟啊，真係犀利啊！ 石門即係近火炭嗰度。 係啊，係啊， 好多工廠大廈。 係啊，係啊，哇，好旺啊！嗰度我要揾次入去消費下先。 好似琴日有開演唱會啊，酒吧嗰度。 係啊，阿霸氣哥， 霸氣哥， 霸氣哥嗰個台柱嚟嘅，成日都喺嗰度打彈 嘅， 係係啊。 唔係嗱，所以我就係話咧，生活要正常，就係要大家將個信念擺落去生活度。咁我滿足感多咗，我自然心情都開心啲，係嘛？所以我話，當所有人話俾你聽，叫你唔好做，叫你唔好遊行冇用，黃色經濟圈冇用，和你飛冇用，乜都冇用嗰陣時候，你就記住你做啱咗噶啦。 係咯，我平時都唔多消費啊，但如果我又可以消費又可以圍爐，幾開心啊！我點解？ 所以今日我噴咗呢個連珠，我都好開心，係啊，做出嚟嘅效果幾好樣。 繼續繼續， 係嘛？一個石頭咁啊！ 繼續繼續，我依個元旦大遊行會唔會又帶啲出去啊？ 會啊會啊， 會啊係嘛？今次又可以做展覽又得㗎。今次你喜歡嘅你可以展覽 又得。其實我翻嚟， 但係盡快就要做埋嗰啲 QR code 啊，係咪啊？係。 而家又開始咗做另外一批， 因為好多市民係好中意想影相啊、打卡啊。 係嘟嗰個 QR code。係 啊係啊係啊係。 咁啊，而家一路 update 緊嘅啲 QR code 嘅，我而家剪緊一個係警隊嘅星期4:00記者會嘅 QR code。 好嘢。 好啦，今日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記住 FPS 2629640，2629640 FPS， 希望大家可以放金支持我哋。 OK， 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